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865集，城门失火。墨雨听了展昭的话，只能翻了个白眼儿。谁知展昭牙都磨起来了。 穿着白衣别翻白眼儿，你有病啊你。 哼，你才有病好不好，穿个白衣服惹到你了。 哼，看来你是有备而来了。 展昭将手中剑举起，剑锋直指墨雨，左手轻轻放在右手手肘一侧，抬眼看墨雨。墨雨微笑，也举起剑，跟展昭做了个几乎一样的动作。 你是天分极好的类型，打架完全靠本能。这么巧，我也是。我知道你擅长什么功夫，有擅长的自然就有弱点，咱俩内力差不多。你说你今天是不是死定了？ 展昭看他一会儿，终于笑。展昭笑起来，墨雨倒是打了个愣神，觉得没准这人平日的确是温和讨人喜欢的性格。展昭收敛了笑容，一甩剑，缓步上前，就朝着墨雨径直走了过去，脚步渐渐变快，最后突然一纵身。墨雨一惊，扬起脸看的同时，就感觉身后风声，赶忙一侧身推开，突然出现在身后的展昭一剑挥过来，墨雨白色的衣服背上刺啦一条口子。墨雨刚站稳，展昭闪到了前边，墨雨本能的一后仰，胸前又刺啦一声，一个大口子。墨雨看了看自己破掉的白衣，还好他里边穿着黑色的里衣，不然不是要光着了。 展昭这什么毛病？ 天分，你会飞吗？ 话说完，墨雨就见展昭一跃直接窜上了天空。墨雨扬起脸的同时，又听到耳旁有风，赶忙一偏头，衣服被从领子处扫过，再看只剩下一件黑色的里衣，白色的外袍就剩下下摆了，跟穿这条白裙子差不多。墨雨哭笑不得。 这下有没有顺眼一点？ 你跑来中原杀那么多人是为了什么？ 复仇。 是吗？冤有头债有主，这条街上哪个人跑过你祖坟啊？ 没办法，为了更好的未来，有些流血是必须的。 你这论调跟最初那个决定用囚徒的命去换海寇的昏君有什么区别？跪下给那些被你夺走了未来的人认错，他们跟你惨死的先祖一样，你也跟当年的凶手一样，杀人偿命。 瞭望台的顶端，天尊清楚地感觉到了白玉堂和展昭的内力，两人莫名的认真倒是出乎天尊的预料。 是被触到什么逆鳞了吗？竟然动真格到这种地步。 对方的内力的确也很高，虽然不清楚这种内力是怎么得来的，但是武功不是单靠内力就能分胜负的，若是排除一切外在因素，真正的比武其实很简单。刀对刀就比刀法，剑对剑就比剑术，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，强者胜。开封城码头，欧阳少征带着人连夜做着出征的准备，公孙准备了大量的药草正在装船。一旁一根木桩边趴着安安静静的小五，小五庞大的身躯旁是乖乖坐在木桩上仰着脸看着星空发呆的小四子。公孙从船上下来就看到这场景，硕大的黑虎，小小的小四子。 景儿今天发了一天呆了。 帮忙给公孙搬东西的小梁子小声跟公孙说了一句，公孙点了点头。今天小四子貌似这话少了些，难道是想展昭和白玉堂了？ 这时殷侯来了，他今天莫名其妙陪着赵祯疯了一天，总算把这个小皇帝安全送回了皇宫，交给南宫，这才准备来吃点东西。太白局都拆了，还在重建，展昭和天尊又都不在，殷侯莫名的就有些小寂寞，于是来码头想找个饭搭子，第一人选当然是小四子。走到不远处，殷侯倒是愣了。小四子别看小，但是仰着脸看星星的时候坐得挺直，这姿势莫名带着一种礼仪完备的庄重感。 天生的吗？ 殷侯知道小四子应该没接受过这方面的训练，但仔细想想，小家伙虽然是个慢性子，平时也呆呆的，但是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可能是因为实在太可爱了，所以让人不自觉地忽略了他与生俱来的这一份优雅。殷侯缓步走到了小四子身边，伸手摸了摸小五的大脑袋，小五愉快地用尾巴勾了勾殷侯，殷侯在小四子身边盘腿坐下，抱着胳膊跟他一起仰脸看星空。小四子转过来看着殷侯眨了眨眼，殷侯也看他，小孩特有的大黑眼瞳黑如夜空。殷侯透过小四子的眼睛看到了一双久违的眼，那双可以看透世间一切的眼睛。此时的情景让殷侯回忆起一些片段，妖王这辈子最大的喜好就是像小四子这样坐着看星空了，虽然很多人都说他是在观察天象窥测天机，不过殷侯觉得他只是纯粹的在发呆而已。小四子又瞄了殷侯一眼，就笑眯眯爬过去坐在殷侯腿上仰着脸看他。 殷一，你今天是不是跟皇皇去逛街了？ 赵祯小朋友出宫的机会大概也少，满大街转悠，跟第一次进城差不多。 皇皇去干什么了？ 他今天乱七八糟买了不少东西，还去赌了钱，看了戏，喝了茶，顺便听了会儿小曲儿，总之玩得挺开心。 说话间，赵普正好从两人身边过，然后无语望天。 哎呀，赵祯还真是够闲的。 皇皇出去逛街怎么不叫我呢？我一天都无聊死了。明天你们还去吗？我也去吧。 明天倒是还要去，不过还是没法带你。 小四子撇嘴表示不满。殷侯抱着胳膊帮赵祯给小四子解释， 不是不肯带你去玩，是赵祯要去办事儿，劝一伙人改邪归正，其中那个大胖子你认识，带你去怕露馅儿了。 大胖子就是那天被白白揍好惨那个。 嗯。 深深他干了什么坏事啊？拆房子吗？ 拆房子是小事，还有其他坏事。 殷侯话还没回答，就听身后有人开口。小四子一回头，就见赵祯蹲在他身后，殷侯还挺意外的。 哎，不是回去了吗？怎么又跑出来了？ 赵祯指了指身后，就见远处南宫他们都跟来了，庞太师也来了，正和赵普包大人不知道说着什么。赵祯大概跟殷侯已经混熟了，也不拿自己当皇帝，盘腿在他身边坐了，顺手把小四子抱过来放自己腿上。 太师真的把博阳王给人诓进京城来了，他们三个准备套话呢，不理他们。哎呀，烦恼啊。 边说赵祯边蹭小四子，小四子被赵祯蹭得一晃一晃的。 皇皇你烦恼什么？哪里又不下雨了？还是哪里又洪涝了？ 都不是啊，这回是城门失火呀。 城门口着火了？ 小四子捧着腮帮子。赵祯瞧着小四子圆嘟嘟的脸，搂住继续蹭。 看到你就心情好了。 殷侯无奈地看赵祯，一旁小梁子眯着眼睛跑到切近，手里还捧着药材呢，对赵祯跟小四子那么亲密表示不满。 哎，这实在是为难呐。 什么事情？ 有人要造朕的反，怎么劝都不听。 赵真拖着下巴，晃着腿，痞子笑。远处，南宫悠悠地看了殷侯一眼，那意思，赵真今早出门前还好好的，回来跟个地痞似的，你这是带他去了哪儿了？殷侯也挺冤枉的，赵真跟几个痞子赌了一把钱之后，就把人家的姿势学会了，不止这些，他还学了人家的说话方式，不过估计这一时半会儿还改不过口来。小四子抱着胳膊，眯着眼睛看赵真。 黄花，你穷兵黩武了？ 没有，不过穷兵黩武你都会说呀。 嗯嗯，那你苛捐杂税了没？ 没有。 那钟繇义选美女了没？ 他们平时都教你些什么呀？不要学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 赵真摇摇头。 不过祖上干了很多不光彩的事情。 哦，将子 啊，将子，现在被朕祖上害过的那些人的后代要来找朕报仇了。 小四子被绕了两个圈，倒是没绕晕，好奇问赵真， 你祖上对人家祖上干什么了？ 嗯，杀全家什么的。 赵真捂着嘴小声跟小四子说，小四子张大老嘴，斜着眼睛瞧着赵真。赵真伸起一只手指天发誓状， 我没参与，而且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。 将子啊。 小四子抱着胳膊还真的认真给赵真想了起来。 首先你要道歉啊。 道歉？ 嗯呐，你想啊，如果小四子的爹爹杀了黄黄的爹爹，那黄黄会怎么对待小四子？ 赵真抱着胳膊歪着头跟小四子对视，别说，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多少会有些迁怒的吧。 唉，完了，换作朕自己也不会原谅对方，怎么让对方原谅朕呢？唉，纠结呀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 喜马拉雅的小伙伴们，2021年新年快乐！嘿嘿，大家好，我是为黑影、素风、焦天刃、王琦等角色配音的配音演员小雨。牛年到了，在这里祝各位小伙伴们牛气冲天、扭转乾坤、牛年鸿运、牛年大吉。最后，非常感谢大家对龙图的支持，新的一年我们会更加努力的把更好的作品带给大家。大家新年快乐！